咁點解講克里米亞戰爭呢？事關呢，就係俄烏戰爭打到而家，咁俄軍已經有咗個敗仗啦。咁烏克蘭就開始硬啦，話呢仗必須要收復所有失地咁樣。即使俄軍已經佔領咗，由佢宣布作為呢個俄羅斯嘅領土之一啊，佢侵佔嘅克里米亞呢個地方咧，有可能易手。但係呢個易手咧，我諗如果唔通過戰爭咧，都幾難噶。所以我哋講講克里米亞戰爭。咁克里米亞戰呢個俾大家一個地理嘅概念啦，首先。它是黑海的一個戰略地位非常重要的一個半島。咁黑海是有幾大呢？黑海它同烏克蘭的面積咧有得比。烏克蘭大家都知道是50万平方公里左右啦。咁呢個黑海的面積咧係37万平方公里，即係三分二或者四分三噶啦嘛，一大半咁咯。咁呢一大片海域裏面咧，克里米亞半島咧，佢嘅面積咧係27000平方公里。咁呢個30几万同20000几，呢個27000咧又有一個可比，就同台灣島比。台灣島係36000，佢係27000，咁大家有個概念啦。啊，佢係咁一塊地方。咁呢塊地方咧，第一佢嘅位置比較吊釘。它是孤悬在这个黑海中央，在黑海北岸呢，刚刚好是东西黑海1100公里的长度，它刚好在500中间那么上下，所以它的战略地位呢就挺过瘾的。那在前少少，刚刚2月24号开打俄乌战争的时候呢，俄羅斯是利用他在克里米亞的幾萬軍隊向北打的，那麼形成了三面進攻分進合擊這樣一個狀態。那如果烏克蘭拿回這個國土，他的南部威脅呢就沒有了，反而呢他可以威脅俄羅斯的這個黑赤半島和黑赤亞速海，所以呢個地位咧非常之重要，重要咧唔係單止係喺佢呢20000几平方公里，而係在於佢嘅塞瓦斯托波爾呢個軍港同埋軍事基地。呢個塞瓦斯托波爾嘅軍事基地有幾百年歷史啦，一陣啊由兩位教授同呢個博士嚟講講。咁呢個塞瓦斯托波爾佢嘅軍事基地咧有幾大咧？770平方公里，咁啊俾大家個概念，好有一比，比香港。大家都知道我哋香港係1100平方公里左右，啊，其中係呢日填出嚟嘅。咁啊香港1100，佢係770，都係差唔多嘅啫。咁一塊呢個長寬都係幾十公里嘅軍事基地咧，就有一個非常優良嘅糧港，係可以放黑海艦隊嘅。 嗯， 即係黑海艦隊嘅主力咧，話知你係俄羅斯嘅黑海艦隊，定係蘇聯黑海艦隊，或者奧圖曼嘅黑海艦隊，總之都可以放喺呢度。咁啊，佢有幾百年歷史噶啦，呢個海軍基地。咁佢又有一個空軍基地，有好長嘅跑道，可以放100几十架飛機。所以呢個軍事基地如果係俾烏克蘭攞翻咧，大大件事啦。因為即使係蘇聯瓦解，俄羅斯都冇放棄呢塊塞瓦斯托波爾嘅軍事基地嘅。佢以呢個租借嘅形式，仲係派幾萬兵住喺呢度嘅。咁所以澤連斯基今次如果係攞得翻咧，呢個民族英雄走唔甩噶啦。咁嗰個背景我講到呢度。跟住咧，請兩位可以講講有關嘅電影，或者係有關嘅呢個歷史。盧家道， 我就因為阿鼎盛兄揾我咧，就係 講電影。 好啊， 咁咧我就發覺咧，原來克里米亞有關嘅電影咧，佢有一套好出名嘅，嗰、那個叫《英烈傳》啊，即係中文亦做《英烈傳》，喺1968年咧就最出名噶啦。咁所以咧後來就 邊個拍噶？ 呢個咧係一個美國公司，美國公司。咁但係咧，響同樣一個題材，即係佢最主要就係講呢個英國呢個輕騎兵嗰個600個騎兵兵士咧衝鋒嚇嗰次嘅衝鋒，裏邊涉及到嘅好多即係指揮嘅問題。 係什麼年代啊？ 嚇！咁但係咧，佢克里米亞戰爭1853年開始，到1856年嚇，即係短短幾年啦。咁呢場即係衝鋒戰爭咧，其實係1854年， 即係英國打俄羅斯。 英國打俄羅斯，然後克里米亞戰爭亦都涉及到即係英國、法國或者其他嘅一啲當時歐洲嘅國家同埋土耳其啊咁樣啦，咁呢個比較複雜啲嘅嗰個國家，因為同今日嘅國家嘅嗰個劃分有啲唔同。但係咧，即係我哋全世界嘅人都知道一個名咧，同克里米亞戰爭又有關係，亦都有電影，好多套電影拍過。嗰、那個咧就係叫南丁格爾，南丁格爾就係個護士。我哋小學啊，即係香港小學咧，咁我唔知鼎盛興你係 一次大戰， 係啦，佢就係響克里米亞戰爭啊，就係響克里米亞戰爭咧，就係即係 有邊個打邊個啊？ 佢係意大利裔英國派去嘅護士，咁咧就係佢係率領38個英國嘅護士啊，嚇，即係訓練嘅護士，咁啊去克里米亞。咁佢去完克里米亞翻嚟咧，佢之所以成為出名咧，就係因為佢喺克里米亞佢嗰個風範咧，所以就好快就已經獲得嗰啲傷兵咧，即係好大嘅尊重，就俾咗個名佢叫做係 The Lady with the Lamb， 即係持燈的女士嚇，即係或者係持火把的女士。或者是持光的女士，或者帶來光明的女士，即看看我們怎麼譯。但是她最重要的就是她後來回到去英國，她寫了一本書，寫了一個報告，她提出的很多護理的觀點原來改變了人類的護理。咁佢甚至後來就成立護理學校啊，做好多呢方面嘅嘢，所以佢係第一代現代護理之母南丁格爾。咁佢寫咗嗰本書裏面主要提出就係話，好多傷兵嘅死亡唔係因為戰爭，炮火或者子彈或者炮彈，而係因為唔夠乾淨。是因為護理不夠乾淨，同埋通風，同埋咧，佢認為係營養都好重要嘅，即係三大護理要注意嘅就係乾淨、清潔、通風同埋食療。 佢喺電影度又點發反應咧？ 嚇！咁喺電影咧拍過好多套電影，其中有一套咧係即係1988年拍，即係前幾年嘅嗰啲BBC 好中意咧有啲電視電影，咁就著重點咧就係佢一生嘅歷程，而克里米亞扮演嘅嗰個角色。咁佢大概幾個階段嘅，第一個階段咧就係講佢係一個貴族嚟嘅，但係佢就最深於護理，要做護士。咁喺嗰個年代咧，即係19世紀中咧，你做一個貴族，你要去做一啲咁粗重嘅、咁厭惡性嘅工作係好奇怪嘅，所以佢即係有呢種咁嘅思想，本身已經係好異端噶啦。咁並且咧，佢仲有第二樣異端嘅咧，就係佢唔翻學嘅喎。佢唔翻學，佢老豆就喺屋企教佢， 教佢天文地理，教佢好多文學啊，好多嘢。然後特別教一科咧，就係數學。佢好中意數學嘅，佢好中意數學到一個地步咧。呢個後話啦嚇，一陣間再講。咁啊，佢決定做護理，咁結果咧，佢就跟咗個醫生啊，咁啊學咗護理。咁啊，然後當克里米亞戰爭開打之後，英國要派護士去克里米亞咧，就佢率領38个女護士去克里米亞。咁而電影咧就係講佢咧去完克里米亞之後患咗抑鬱，即係成個人咧，因為見到太多死傷啊，創痛啊，咁佢點樣喺抑鬱裏邊再站翻起身？咁於是佢就通過書寫啊，通過報告啊，然後嗰個電影咧就慢慢將佢嗰個回憶啊，嗰、那個抑鬱咧就即係回復，即係回顧翻佢克里米亞戰爭所做過嘅嘢，同埋佢後來嘅經歷。咁所以嗰個電影亦都係將克里米亞戰爭由佢去服務到影響佢有抑鬱。到佢離開翻，即係因為佢重拾翻嗰個戰爭過程，佢點樣做護理，到佢成為一個即係人類嘅偉大嘅護士啦，嚇，甚至一個偉人啦，嚇。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嗰個點解喺當代佢都仍然會再成為一個題材拍，而涉及克里米亞戰爭咧，就係同凡係一啲嘢涉及到好大嘅創傷，原來你係面對呢個創傷，護理好你自己，護理好人哋，你就可以走出嚟啦。咁所以個意義喺呢度，呢個係南丁格爾。係， 許正講咯。 我哋呢節時間有限啦，咁克里米亞戰爭就盧偉力教授啊師兄頭先講完之後咧就。即係令我想起好有趣，因為你入錄音室之前咧，啱啱就睇到即係講呢個北約就唔係東擴啦，北擴嗰個問題。講翻克里米亞戰爭最有趣，頭先阿師兄講嘅係即係喺個細節同埋人性咯，而喺嗰個大嘅即係兩大陣營啊，其實同今日我哋講嗰個北約嗰、那個北擴或者東擴咧個關係好大咧，就係當時兩大陣營咧，一邊咧就其實最早咧，佢叫做第九次土俄戰爭，即係因為之前喺黑海咧，即係呢個俄羅斯帝國即係沙俄去南擴咧，就同土耳其咧，你打我打你打咗好長時間。咁所以咧，其實一邊咧一開頭就淨係得即係土耳其啦，或者當年嘅嗰個叫做鄂圖曼帝國啦。咁但支援佢兩個嘅話咧，最主力咧就一個係法國法蘭西，一個就係英國。咁當然啦，即係嗰陣時，即係美國就未有耐啦，稱霸嘅時候。咁所以呢個本身個格局咧，其實同今日已經係好似嘅，即係一邊就係法國、英國，即係作為即係北約嘅即係核心嘅國家啦。即係今時今日同土耳其係嘛，即係討論呢個瑞典同芬蘭加入嘅問題。另外嗰邊係好有趣嘅，俄羅斯支援俄羅斯嘅咧有兩個國家，一個咧就同樣係東正教嘅希臘。係嘛？今時今日咧，埃爾多安同埋佢嘅外長咧，去討論呢個瑞典同埋芬蘭應唔應該加入北約嘅時候咧，仍然攞翻呢樣嘢出嚟講，我就話當年啊，我就唔應該俾你希臘加入呢個北約啦。如果俾你希臘加入嘅，咁咪搞到我依家同你即係對峙啦。因為中間都曾經發生過幾大件事嘅，試過係兩個北約嘅盟國同樣揸住美製嘅 F-16 咧。就喺呢個塞浦路斯嘅上空咧，就對峙咁。咁仲有一個唔算國家、聖似國家嘅力量咧，係有參與克里米亞戰爭，係邊個咧？就係呢個鄂圖曼帝國入邊嘅庫爾德人叛軍。咁更加係呢幾日新聞都有提到噶啦，就係話呢個土耳其咧，其中係嘛同呢個芬蘭同埋呢個即係瑞典鬧矛盾係咩原因咧？就佢話喂。你呢兩個國家對於呢個庫爾德人，尤其庫爾德人工人黨咧，你都唔係縱容咁簡單喎，直頭就係你嗰度開即係世界大會咁樣。咁所以你睇翻即係雖然啦，正如頭先阿師兄講咧，就153至156，距離依家咧就超過咗一又大半個世紀啦。但係嗰個地緣嗰個格局咧，即係英美土耳其，我當係北約啦，同呢、這個。 俄羅斯同希臘以及係同庫爾德人嘅嗰種嚇、啊、剪不斷理還亂嗰個關係咧，到今日咧仍然係存在嘅。 有一種講法係咁嘅，聖兄應該係好了解嘅，就係話克里米亞戰爭咧，就係、是、人類歷史上邊咧係第一次現代意義嘅戰爭。 嗯， 咁同埋咧係預演咗第一次世界大戰。咁唔知道你又點樣睇呢個兩個講法啦？ 你話預演現代化戰爭，你講緊邊一場戰爭？係有關克里米亞？你頭先講咗兩個 命題啦。第一個命題咧就係人類歷史上面第一次有現代意義嘅戰爭。 點解講現代意義咧？你係講世界大戰，還是講呢個十九世紀中期嗰次咧？ 啊，十九世紀中1853年嗰次。 點解嗰次有人類意義咧？ 即係有一啲人咁樣講法，就係因為佢即係因為佢咧係用子彈、用炮彈、用好多嘅， 好耐㗎啦。 唔係佢係因為嗰啲 即係俄沙俄打鄂圖曼嗰陣時打海戰都係用大炮 嘅。佢話因為嗰啲槍來福槍咧有啲新嘅改革啲咩嗰啲速度啊咩，因為我唔係好熟呢啲。 唔係你所講嘅改革，只不過係後唐槍同前唐槍之分啫。即係清朝俾人打嗰陣時候，開始都全部都係前唐槍篤下篤下，打下打下咧，英法聯軍嗰陣時候已經用後唐槍啦。咁就冇得打啦！你裝裝子彈，起碼一兩分鐘， 人 哋一槍一槍咁打過嚟。你講呢、這個，反而一陣有時間，我想請你講講嗰三百人衝鋒嗰、那個係歷史上、 那個、精彩， 歷史上一個係好有故事，特別你要喺電影度點樣將佢點樣鋪排出嚟。 即係因為而家響呢個网啊，互联网上面咧， 嗰啲要得闲先讲啦，我哋 都能够睇到 歌先啦， 系啦，冇错 先啦。 嗯， 呢支歌咧系《蓝色的土耳其》啊。 海滩连着。风景诱惑着你的生命，埋葬了我的爱情，忧郁蓝色土耳其，紧跟随着我的志气，逃避着我的宿命，徘徊在你的淡淡哀愁，灰色眼眸里，我愿相信爱有奇迹。伴奏的旋律陪我独自旅行，部分的爱情记忆已失去，旅途中只有孤单的风沙陪我前进，睡梦中渴望一场完美相遇，当伤心列车一站一站开往无爱边境，任寂寞一次一次来到过去点点滴滴，没想过一个眼神会是忧伤过后的消息，遇见你阳光盛开的夏季，海滩连着风情诱惑着你的生命，埋葬了我的爱情，忧郁蓝色土耳其，紧跟随着我的志气，逃避着我的宿命，徘徊在你的淡淡哀愁，灰色眼眸里，我愿相信爱有奇迹。心列车一站一站开往无爱边境，任寂寞一次一次来到过去点点滴滴，没想过一个眼神会是忧伤过后的消息，遇见你阳光盛开的夏季。 的生命埋葬了。 消委会话，虽然香肠样本的平均钠含量比消委会过往测试的火腿样本和火鸡片样本略低，但当中26款样本达到食安中心的高钠食物水平，没有样本属于低钠。以钠含量最高的一款样本为例，吃一条香肠已经达到世卫建议成人每日钠摄取上限大约两成二。消委会提醒，切勿惯常以香肠作为日常正餐的主要食材，避免因为长期摄取过多钠，增加患上高血压的风险。后任行政长官办公室说，行政长官当选人李家超今日分批约见立法会议员，聆听议员对新一届政府的意见。今日分别和经民联、G19 和民建联的立法会议员会面。李家超说，会带领新一届政府加强与立法会议员的联系，特别在制定政策过程和提出法案，多渠道听取立法会议员的意见，期望与立法会良好沟通和互动。他感谢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在5月13日通过成立小组委员会研究政府架构重组方案，这样有助立法会讨论和审批方案。李家超计划陆续和其他立法会议员分批会面。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051点，跌1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95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29.12，瑞士法郎1.005，加元1.291，人民币6.789，英镑对美元1.225，欧元对美元1.04。欧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62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88美元，卖出1,814.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嚟稍凉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19度。听日渐转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广东讲世。 今天是5月16日1966年的今天呢，有一个516通知，这个是中共中央的正式通知来的。它号召全党全军要向这个党政军民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它说中共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说这些人呢，有些正在受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克里奥夫这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那呢，6月1号人民日报呢就发表社论，叫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这个516通知的内容呢就向全国宣布了。即516那时候是向这个全党的干部，现在统向全国，说呢这些牛鬼蛇神呢是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由此呢就掀开了10年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中华民族的10年浩劫。 行政长官、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 民政事务局局长、 创新科技局局长、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 长、发展局局长、 商经局局长， 问责官员有几多？你又听得清唔清楚？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啊，林太。 早晨啊，林生。 早晨，局长。 热门议题深入讨论。 多谢你意见啊。 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有个责任解惑。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 一个钟头俾你听清楚、问清楚。 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为我哋讲解一下，交俾你。 局长，唔该。 食物环境卫生署将公开编配和合石灵灰安置所一万多个可续期公众龛位，由五月十一号至六月十号，市民可以经食环署网站直接申请，亦可以在网站下载或经其他途径取得申请表格，然后传真、电邮、邮寄或者亲身递交。详情请致电2841-9111查询。 外交二十问， 翻到嚟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接住落嚟系有关国旗法同国徽法嘅问题。国旗同国徽系代表住国家嘅主权同埋尊严，任何侮辱或者故意损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同埋国徽嘅行为，都属于乜嘢嘅行为呢？有三个选择 ：A。刑事罪行 ，B 过失，定系 C 不道德呢？ 我知道自1997年七月起，国旗法同埋国徽法已经列入咗基本法附件三入面啦。 系啊，基本法入面列明，香港要以本地立法嘅方式实施国旗法以及国徽法，但系而家实施咗未呢？ 实施咗啦，自从上年实施国旗及国徽修订条例之后。这些行为就会触及刑法，是犯罪行为来的。 所以正确答案是 A 刑事罪行。 没错了，自从2021年10月8号国旗法和国徽法正式刊宪实施，自此故意损毁国旗和国徽的行为都属于刑事罪行。其实今次修例的原意是出于尊重我们的国家，并就如何正确使用国旗和国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今天听了很多字啊，银啊，即系话升翻上嚟，企得稳，有机会至一个更高的位咧，咁你咪值得继续揸。但如果走势系冧嘅，弹完插水咁落翻嘅，咁梗系反弹咧就走为上着。 佢银啊嘛，佢唔系跟住大市跌，咁你坐紧树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点半至11点，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 投资新世代》。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今天我们继续讲这个话题，克里米亚战争及其电影。直播室有卢伟烈教授，有许晶博士，小弟马丁成。我还是要简单地介绍一下克里米亚战争其中之一则，就是二次大战德军和苏军。关于这个克里米亚的争夺是分两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咧系德军攻，俄军守，就1941年打到42年。第二个阶段咧系俄军反攻，德军退却，就1944年嘅事。咁呢个克里米亚半岛点解咁紧要呢？就喺呢个希特拉嘅眼中，佢系通往呢个巴富油田嘅。中間一個重要的據點，即係許晶，我哋成日都講啦，打仗嘅係打物資嘅啫， 希特拉就缺少石油啊嘛，佢如果攞咗巴尔富，大件事啦，有排撑。咁巴尔富喺边度咧？巴尔富喺黑海嘅东岸，再要走过高加索山，唔系好几远嘅啫，几百公里嘅啫，就到咗里海嘅西岸，嗰度就系巴尔富油田啦。咁希特拉喺1941年系高歌猛进嘅，赢晒嘅。咁啊，打莫斯科嗰度阻一阻，但系咧就一路就向呢斯林格勒嗰边顿河嗰边发展，咁就发动咗呢个对克里米亚嘅进攻。克里米亚头先我哋讲过系20,000+平方公里嘅，当时苏军有200,000+喺呢20,000+平方公里度驻扎嘅，200,000+。咁德军咧有几多咧？系叫做第十一集团军，第十一集团军咧有42军嘅132师同24步兵师，一共有9个师，再加埋罗马尼亚嘅3个集团军。咁啊，老实讲喺整个克里米亚战争当中咧，罗马尼亚系积极参与，但系就即系作战嘅水平咧就相当之低。如果手踎喺阵地度仲可以，你嗌佢攻咧，一般就即系打下边鼓嘅啫。咁讲呢两军对抗嗰阵时咧，就由呢个41年开始，41年开始咧，德军进攻打咗，其实唔系太长时间咧，苏军就已经全线崩溃啦。克里米亚咧基本失守，剩翻呢个塞亚斯多波尔喺度坚守，咁啊损失咗20万人咧，基本上损失咗10几万人，其中10万系被俘嘅。咁呢个系战争嘅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咧就到1942年啦。1942年1月，咁苏军咧就从呢个黑赤半岛进攻。黑海咧，佢仲有一个亚速海，系即系等于系即系一个橙旁边仲生咗个橙仔咁上下。就黑海咧嘅东北角就有一嚿大概20,000+平方公里嘅就系亚速海。咁亚速海又唔系完全即系断绝嘅，佢使到有一个半岛啊，叫做黑赤半岛，系喺东面向克里米亚接近。而家已经有大桥啦，嗰阵时当然冇啦。咁呢班苏军咧就喺嗰个海峡嗰度咧登陆，德军咧就反击。咁1942年1月咧，呢、這个反击战咧，苏军8个师加埋1个旅，对抗德军3个半师同1个罗马尼亚旅，但系咧苏军失败，俾佢赶落海。咁啊，10,000+蘇軍被俘，呢個係克里米亞戰役嘅第二階段。第三階段咧，蘇軍3月份調集8个步兵师、2个装甲旅，大規模反攻。咁德軍咧亦得到咗1个装甲师同1个轻装甲师嘅增援，雙方喺克里米亞咧對攻，咁啊打得好燦爛。當然，希特拉嗰陣時咧就派咗大量空軍嚟支援，咁啊經過10日嘅激戰咧，德軍用少量嘅兵力仲圍困住嗰個塞亞斯多波爾，就攞5個德國師同埋2個羅馬尼亞師咧反擊，咁打到1942年5月18日咧，幾乎全部歼滅蘇軍嘅第44集团军同第51集团军，俘虏咗苏军17万，即系呢一仗咧，基本系以少胜多嘅。咁到最后嗰个阶段咧，就系到1942年6月啦。6月打到7月，塞亚斯多波尔虽然地方唔大，头先我哋讲过700几平方公里，但系咧苏军都有10几万。喺度， 咁德軍咧雖然冇咁多，但係都差唔多。啊，德軍咧炮兵佔優勢，咁強攻塞亞斯多波爾嘅七個步兵師、一個騎兵師，呢個係蘇軍嘅三個海軍陸戰旅。咁打到最後咧，斯大林就命令要棄守啦。點解咧？因為德軍從呢個塞亞斯多波爾嗰個海港嘅南邊出一支騎兵，人數唔係好多嘅啫，一千幾百，但係就變成腹背受敵啊！咁海軍喺港裏邊咧已經守唔住啦。咁斯大林就話撤退，但係啲兵就撤唔走啦，因為德軍嘅炮兵佔優勢，所以就命令佢嘅司令部，即係啲高官坐快艇走人。丟低咗蘇軍九萬幾，又係投降。咁自此咧，整個克里米亞半島咧就德軍控制咗啦。呢、這個戰役咧，繳獲咗四百幾門大炮，但係付出咗慘痛嘅代價咧，係德軍係兩萬四千人死，幾萬受傷。咁啊，講明呢個克里米亞半島喺蘇德戰爭嘅第一階段咧，德軍係贏咗。但是付出慘重代價，咁自此咧就形成咗一個向呢個高加索進逼嘅咁樣一個態勢。咁啊，簡單講講就係呢個克里米亞半島佢嘅戰爭嘅慘烈同埋佢嘅戰略地位。 呢個就第二次世界大戰。 係啊，1941年到1942年，咁啊。而家講完呢啲比較枯燥嘅故仔咧，盧教授講講嗰幾百人點衝鋒啦。 佢嗰個衝鋒咧，1854年咧，佢完咗嗰個衝鋒，即刻因為係好壯烈啊，應該咁講。咁有好多消息傳到翻去英國咧，英國當時嘅即係貴官私人啊。但尼生即刻寫咗一首即係類似係敘事詩咁上下，高度嚇讚揚嗰啲人嘅騎兵啊嘅精神。 喂，自殺式衝鋒嚟嘅喎。 但係 前面係炮，咁你揾啲炮去衝。 但係其實暗中係講緊嗰啲指揮嘅不當啊。咁但係佢講指揮不當嘅同時，又講到啲人嘅英勇，然後又講到咧最後係即係慘勝。咁我於是呢首詩咧就成為即係由十九世紀中期咧好幾代英國人啊，對於即係英國人作為自豪啊拎得出嚟嘅，好似我哋講八百壯士咁，即係八百壯士咁，我哋都係。都是覺得是即係中國人的驕傲嚟嘅。 電影拍成點咧？ 片嗱有三套，1912年一套，嗰套咧就是愛迪生公司拍嘅。1936年一套，嗰套咧就是美國嘅當時嘅大公司華納兄弟拍嘅，專拍啲即係戰爭啊、動作啊咁，即係娛樂性好豐富。第三套咧就係1968年，咁我哋1968年嗰個咧就係一個英國公司拍。咁好啦，第一套咧愛迪生嗰套咧好賣座，即係嗰套片咧，即係其實咧就係默片嚟嘅，因為嗰個年代都係默片啦嚇。咁啊就好多嘅戰爭場面咧，而家仲睇得到，因為佢咧全套電影咧，根據講法咧就係話有15分鐘，而家保留落嚟嘅，我哋仲可以響網上睇到嘅有11分鐘。咁啊，拜阿鼎盛興嘅邀請啦，咁我就上網睇咗呢11分鐘，好精彩喎！1912年拍嘅電影咧。居然即係嗰啲剪接啊，嗰啲馬一個鏡頭影嘅馬由遠處好高速咁樣跑過嚟近處嚟到做一個報告，攞一個命令，然後又跑翻出去。 拍得好，即係嗰啲鏡頭嘅角度啊，各樣嘢咧。如果你唔，如果我唔知道係1912年拍嘅電影，我唔會肯定佢係1912年。 喂，佢默片喎、哦，又會有旁白，又會有字幕。 係啊，因為默片嗱， 音樂最緊要。 即係換句話嚟講咧，佢當然。我睇嘅时候系知道佢系1912年啦，但系如果你唔话俾我听佢系1912年嘅话，我就咁睇啲画面，我系唔觉得佢系嗰个年代嘅，可能系二十年代都未定，即系大概有嗰种咁嘅即系节奏感啊。所以据说咧呢套电影咧当时响欧洲啊，响日本啊嗰啲大卖好劲。咁正正係因為咁咧，所以先至有1936年華納，因為華納兄弟咧就等於邵氏兄弟咁啊，就係專睇能夠賺錢嘅戲咧嚟到去拍嘅。咁又拍一套戰爭片，咁嗰套咧就拍得好精彩啊！嗰套拍得好精彩，而且嗰套咧係唔寫實嘅，即係佢將嗰啲情節咧，即係做咗一啲所以佢虛構。第一套愛迪生嗰套咧就係、是。即係嗰啲人名咧，都係原本嗰個軍團啊、指揮官啊、騎兵嘅指揮官啊、嚇總司令啊，然後嗰個其中有一個咧，即係一個少尉定係上尉定中尉咁樣嚇，咁又係做傳訊息嗰個人啊，咁樣即係嗰啲名完全都係當時有嘅名。呢個第一套1912年，但係第二套咧。佢係將好多嘢咧就改咗嘅，甚至嗰啲作戰嗰啲場地啊、嗰啲地域嗰啲名咧，都唔係即係唔係歷史上邊有個名，即係唔係真實嘅地理嘅名，即係話佢根據歷史拍，但係佢唔係根據史實拍。咁呢個係1936年嗰套，咁而且揾當時嘅一流嘅男明星、一流嘅女明星、一流嘅導演。是去到赚好多好多钱呢套1936年呢套满堂红，海外嘅票房仲高过海内嘅票房，好赚好多钱。咁但系 战斗咧系好出名， 好出名。 呢场战斗有关嘅诗，到二次大战当中咧，美军仲系攞佢嚟作为一个经典。 嗯。 嚟對比中途島海戰，因為中途島海戰咧，許晶應該記得，佢得到咁大嘅勝利咧，係前面有慘痛嘅犧牲喺度嘅。大家知道當時嘅航母艦有兩種轟炸機，一種就叫做俯衝轟炸機。俯衝轟炸機係用炸彈，一種叫做水平轟炸機。水平轟炸機係用魚雷。佢呢兩種咧。是配合作戰，在這個對航母艦轟炸的時候是雙管齊下，使到這個防守的日軍的零式戰機呢顧此失彼，這個應該是叫協同作戰，但是由於種種原因沒有時間展開了，就是魚雷轟炸機首先到，俯衝轟炸機未到，咁就日本嗰啲零式戰機咧，就咬住魚雷轟炸機嚟打。魚雷轟炸機有一個弱點，就係佢載重大啊，一隻魚雷成噸重，嗰陣時啲飛機先幾噸，所以帶住佢係好蠢嘅，而且你又要貼住海面先至能夠掉魚雷， 成為人哋攻擊嘅目標咯。 所以咪就引用嗰個輕騎兵衝鋒咯，嗰幾百個基本上死曬咯。咁美軍三架航母艦、三個魚雷機中隊，每個魚雷機中隊24架，呢三個中隊基本上每個中隊死剩三幾個人，其他嗰啲全部壯烈犧牲，而佢哋嘅魚雷咧亦都唔能夠有效果，因為一路仲要避，而且一路被打，但係咧佢係錯有錯著，日本仔。全力以赴去打呢啲魚雷機咧，打到完咗先至發現嗰啲姗姗來遲嘅俯衝轟炸機已經喺頭頂啦。所以呢場戰咧，中途島大家有得睇嘅， 而家听支歌先，德国海军军歌。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东铁线过海段通车之后首个工作天，港铁表示东铁线今日整体运作畅顺，截至晚上八点，金钟站有128,900人次出入，红磡站有81,200人次，会展站共有超過39,300名乘客人次。在傍晚放工繁忙時段，金鐘站的人流較多。東鐵線月台不時企滿乘客，傍晚6點之後，部分乘客要等多一班車才能夠上車。港鐵安排人手在站內手持指示牌，提醒乘客東鐵線月台方向。亦都有市民說等車乘客好多。金钟站荃湾线往荃湾方向月台，有市民表示之前要两三班车才能够上车，今日一班车就能够上车，人流较之前少大约三分之一，亦都有市民觉得人流同平日相若。港大及中大医学院联合研究发现，已经接种新冠疫苗人士在感染奥密克戎病毒之后，对不同的新冠病毒变异株产生更强烈和更广泛的中和病毒抗体反应。研究团队强烈建议未接种过疫苗的患者在完全康复之后接种疫苗。研究团队针对曾经感染奥密克戎 BA.1 或者 BA.2 变异株并且已经接种新冠疫苗人士，研究他们血液里面的中和病毒反应。结果显示，从未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士在感染奥密克戎的时候抗体反应较弱，相比之下已经完成接种疫苗人士在经历奥密克戎变异株突破性感染的时候能够产生更强烈和有效的抗体反应，比从未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士高出6倍或者以上。已经接种疫苗人士的中和病毒抗体反应更加广泛，对其他需要关注的新冠变异株，例如是 Beta 和 Delta 变异株，都可以产生抗体反应。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现届政府任期到下个月的30号，他会全力做好余下工作，包括全力支持两届政府交接。他说自己由公务员至到出任问责官员都是为服务市民，强调贡献国家的初心一直没变。聂德权又说，行政长官当选人李家超正是全力早班，相信要给予时间和空间，他不会评论相关事宜和自己的情况。日本新冠疫情有所舒缓，包括东京都、大阪府等地的确诊病例持续减少，东京都新增2377宗确诊病例， 较上个星期一减少600多宗，多四个人死亡。同属首都圈的奇玉县新增952宗病例，在今个月5日以来单日个案再度低于1000宗。大阪府新增944宗个案，冲绳县多1090宗确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101点，跌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00点，跌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29.11，瑞士法郎1.004，加元1.291，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225，欧元对美元1.041，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62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63美元，卖出1812.9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天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19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25度，吹和缓偏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花剑大奖赛人专站。香港队男子代表蔡俊彦首夺亚军，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一位台湾的文化工作者，他叫做黄日嘉，是医科毕业的，他似乎并没有做过医生，他的事业完全是文化工作来的。几年前我读过他一本书，书名叫做《细说心语》，副题是《100个生命的启示》。 100篇短文章，黄日嘉所呈现给读者的是大千世界里面的万丈心灵，可以说是一部心理学散文。因为作者剖析现代人的现代心理，从不同人物的不同心态映照了万般心灵，映照了人生的千态万状，叫人惊叹不已。 诚如作者所说，从其他人身上揭取生活的智慧和生命的启示，可以为自己的意志加油，为自己的灵魂充电。读不全书，我会认为作者是心理学散文的专栏作家来的，为我们书写人生的秘密，启示生命的智慧。他笔下行文洒脱，读他的文章能够令人哋豁然开朗，眼界大开。书里面有一篇讲狐狸吃不到葡萄的预言， 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在心理学上来讲，这个是最简单最明白的酸葡萄心理，你吃不到得不到的东西一定说它是不好的。作者说，狐狸一向被视为狡猾的动物，多数人觉得这个预言里面的狐狸心理不太正常，拐弯抹角找藉口，不够光明磊落。但是作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狐狸这种表现对它的心理健康就有建设性的一面。如果狐狸走出葡萄园之后垂头丧气地对自己说，我的腿太短，软弱无力，我真是一只无用的狐狸，连葡萄都吃不到，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狐狸并没有这样做，他告诉自己听并不是很饿，用来维护他的自尊。 他调整了自己的看法，用来减轻他的挫折。聪明的狐狸亦都教晓了我们人类怎样做一个聪明的人。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细说心语》，作者黄日嘉，由野鹤出版社出版。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齐听 第36季健康节目 《健身大本营》。 JBS， 你有冇啲咩健身训练金句？ 要起身做，唔好净系谂。三个字先啦，九个字啦，一个钟啦， 同埋一做 keep 住做， 同埋要做得啱，对你嘅身体好有用。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剧中高以翔饰演一位炙手可热嘅事务所律师莫北，同秦岚饰演嘅职场女强人有多场嘅对手戏，甚至有好多浪漫嘅桥段。剧中金句台词，人可以不高尚，但不可以冇底线，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每晚连播两集，港台电视31。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最后一节的时间，我哋讲埋呢个题目系克里米亚战争及其电影。咁我就将呢个二次大战嗰场俄罗斯嘅苏联嘅反击，诶，简单再讲埋佢。系1944年4月，呢个苏军咧集中咗47万人，啊，大家注意呢个47万人， 嗯。 嚟到打呢個20000多平方公里嘅克里米亞，仲要喺克里南隊同埋亞速海區艦隊嘅配合，仲有1250架飛機嘅支援，當然嗰啲炮火係6000門，坦克自行火炮500多輛。咁打德軍幾多咧？德軍一共有5個師，大概係70000多人，再加埋羅馬尼亞嗰啲100000人。咁啊，都有3000多門炮，同埋呢個200輛坦克。這個打起上嚟咧，就從4月8日開始，一路從北向南打，又從東向西打，就係一步一步咁壓迫德軍。最後咧，打到5月9日，就解放咗呢個塞亞斯多波爾市，就唔係嗰、那個。不是个军事基地，个军事基地仲要打一轮，一直打到5月12日咧，基本上就全部收复咗克里米亚呢个半岛，咁啊彻底击溃咗德军第17集团军，咁啊俘虏咗60000多人。呢个系苏军大反攻当中嘅一幕。咁啊，德军喺海空力量都冇嘅情况下咧，基本上就溃败，咁苏军将呢一战咧，亦都写入史册，一直到而家，大家如果去玩咧，仲睇到佢哋好多纪念碑嘅。咁啊，卢教授讲讲你嗰个第三个电影。 系啊，因为嗰、那个《英烈传》咧，佢1968年又有第三个版本。咁呢个版本咧，有一个好大嘅特色咧，就系佢有动画。佢成套电影开场咧，大概有。即係7-8分鐘咧，係動畫嚟嘅。咁呢個動畫咧，嗰、那個畫風咧，就完全係19世紀尾、20世紀初嗰啲咧，漫畫政治漫畫嗰種色彩嘅，就係即係譬如話俄羅斯就一隻熊啊，土耳其就一隻雞啊，咁即係 英國就獅子啦咁樣啦嚇。咁然後咧就係、是、你感覺到咧就係裏邊有一種即係好偏狹嘅國家同國家之間嘅角力啊。咁呢種可能就係即係一啲極端嘅愛國主義或者係三民主義嗰種咁樣嘅狀態。咁就動畫之餘咧，那個故事咧就係、是、同1936年嗰度唔同，佢係咧係比較細緻咁樣描寫啲指揮喎、啊，個成個指揮系統，即係由總領隊嚇、啊，即係成個軍隊嘅總司令，到即係現場嘅嗰、那個指揮官，到騎兵嘅嗰個指揮官，即係三個人啦。然後就有一個咧，就執行嘅官，即係傳遞信息命令嘅咁。咁裏邊咧就係、是、涉及到嗰個執行嘅嗰、那個官員咧，佢好衝動咁啊去執行嗰、那個命令手寫嘅。咁但係咧即係有啲含糊，於是咧嗰、那個衝鋒隊嗰個咧就理解又錯咗。咁但係成件事翻到嚟咧。就一個寫一個，一個寫一個，一個寫一個。咁電影就拍呢一樣嘢，電影仲拍多一樣嘢咧，就係、是、可能喺第一次克里米亞戰爭嘅時候咧，有啲英國軍人嘅家眷啊，係隨軍隊去觀戰嘅。咁因為後來有一個即係、就是、女軍人嘅妻子咧，寫咗個回憶錄。裏面就有好詳盡嘅佢所見所聞，咁於是咧，連呢啲都拍埋，咁就讓我哋睇完呢、這個1968年嗰套咧，有一個好強烈嘅感受，就係、是、話原來即係響嗰個年代嘅一啲軍人之間嘅等級係造成呢啲不必要嘅犧牲，咁有一啲人就話。这个时候拍一套这样的电影其实是针对什么东西呢针对两样东西第一那个是一个冷战的时期六十年代第二越南战争在前面于是呢他拍一套这样的电影呢就是说你为那些、指挥官去打仗其实可能是不必要这样去送死的即是有这样的讯息所以那些漫画是帶有諷刺性穿插住一些這樣的描述即是說不同的年代他們拍的電影呢都是因為當時的需要來到去再重新處理重新包裝但是電影拍得最精彩的是1936年那套就是那些電影的蒙太奇、啊、電影的語言、啊好精彩，即系战斗嘅场面好精彩。反而1968年嗰套咧，佢虽然系后啲拍，但系佢可能系要照顾到嗰啲讽刺啊，嗰啲咁样，佢就当剧情片咁拍，就唔系战争片咁拍。 啊，许晶， 咁就我自己睇嗰套咧，就个制作年份近好多啦。咁其实讲嗰场战争亦都系后好多啦。咁其实就系、是。頭先即係馬老師有提到嘅，就係亦都係有可能係克里米亞即係最血腥、最慘烈，亦都係即係規模最大嘅。咁其實呢啲地名近期我哋都聽過嘅，但當年當然就係呢、這個即係納粹德軍同埋蘇聯紅軍之爭咁樣啦嚇。咁呢啲地名，譬如包括係呢、這個敖德薩嘅呢個圍城戰啊。咁嘅敖德薩其實過去嗰兩個幾月就久唔久喺新聞都聽到嘅嚇。咁、但係咧就似乎都。仲未咁容易就被拔除咁啦。另外一個就係頭先提到嘅塞瓦斯托波爾波爾嘅嗰個圍城戰咁。咁嗰出戲咧就係、是、係美國有份投資嘅啦。係咪純佢投資我就唔知啦。但係我嚟香港睇香港版本嘅時候咧，佢打出嚟就係霍士嘅嚇。咁即係霍士呢個都幾有趣啊！即係美國嘅大右派嚟嘅一個好右嘅一個企業。咁但係佢製作咧。咁今時今日你睇翻咧，就雖然呢套戲就係2015年啦，其實唔係好多年前啦。咁但係幾大諷刺嘅咧，就係當時呢個製作方咧就係俄烏合作去製作嘅。咁所以呢套戲咧， 佢有俄文名，亦都係有烏克蘭文名嘅，咁當然係一個好細微嘅分別，咁即係我哋都唔掌握啦。咁呢套戲咧就叫《追擊309》嚇，咁《追擊309》聽個戲名都知啦，咁啊講個追擊手。咁咧就佢特別之處咧，就係佢係一個女嘅追擊手。咁當然咧，如果我哋對紅軍嘅歷史，我哋對於即係二戰嘅歷史係熟悉嘅話咧，咁呢個女嘅追擊手其實大家都唔陌生嘅。咁就叫做帕夫里琴科嚇。咁咧咁就套戲個名就叫追擊309。咁啊309就唔係佢個 number 嚟嘅。 佢打死唔多個。 系，佢就打死咗309个。咁、作为女追击手嘅话，咁系即系打死309个，其实喺二战嘅战场系即系相当之了不起噶啦。咁而且我哋知道，头先马老师都作过一个即系详细嘅背景个简介。其实当时嗰、那个即系克里米亚半岛咧，算系呢个叫做东战场啦，都系鏖战嘅其中一场嚟嘅吓。咁所以喺嗰度系能够击杀到309。当然啦，就唔纯粹系纳粹德军嘅，入边我相信有相当一部分其实是罗马尼亚的协从军的数量都不是太少。那套戏的即是有意思的有几点。第一点呢就刚才马老师就提起这个中途岛那套电影。那我就想起另外一套就叫做这个珍珠港的。为什么呢？就是珍珠港呢它临尾有一幕呢也都是映照回当时的那个拍摄的时候，我不是说这个即是历史的时候，拍摄的时候呢讲紧系差唔多十几二十年前啦，嗰阵时中美嘅关系都尚算系比较即系温和啲啊，都比较理想嗰啲啦。咁所以珍珠港嗰套戏咧，即系我讲系零几年嗰套咧，千禧世代嗰套咧，佢刻意有几个环节咧系讲翻两样嘢。第一个咧系即系美国去同即系日本嘅战斗咧，系同佢日军去即系屠杀中国人民系相关嘅，因为。唔容易，即係入，即係除咗即係珍珠港澳事件之外，本身唔容易引起個同仇敵忾噶嘛，係嘛？咁甚至無有一段好長時間，其實日本係英美喺亞太好重要嘅盟友嚟噶嘛，起碼貿易上係先啦。咁而且咧，珍珠港嗰套戲有一個位好特別嘅咧，就係、是。美軍一路都想顯示佢哋好強噶嘛，即係只有我係救世主，同埋佢哋有嗰種福音教派嘅嗰個思想啦，我哋嚟救世噶嘛。但係入面有好特殊嘅一幕咧，係講最終轟炸完即係美日本本土之後，因為最收尾佢哋要講復仇嘅，咁咧就嗰套戲咧轟炸完日本本土之後，嗰啲機師點咧佢唔夠油去返航咧。咁最後嗰幕咧係中國嘅遊擊隊，當然佢冇講佢哋嘅黨派啦，咁係有走出嚟就話：，嗰、那個唔係日軍嚟㗎，係中國遊擊隊嚟㗎，佢係即係大家係同志嚟㗎，即係唔好話同志啦，大家係盟軍嚟㗎，即係嚟救我咁樣。咁嗰套《追擊309》咧係有呢個意味嘅，即係《追擊309》入邊咧係有嗰、那個好強烈嘅意味喺邊度咧？就係、是、提到呢、這個即係蘇聯啦，佢本身係一個烏克蘭人啦，佢烏克蘭裔嘅蘇聯嘅紅軍咧，咁其中一好大段咧就講佢係第一個受到羅斯福總統夫婦所接見嘅蘇聯，算係平民嘅，或者叫蘇聯嘅公民咁樣。 蘇軍英雄啊， 蘇軍英雄。咁所以咧就當然佢當時係一個後生女啦，廿零歲嚇，讀緊我冇記錯應該係碩士嘅嚇，讀緊一個高材生咁樣，基輔大學咁。咁入邊有幾長嘅篇幅系描写佢同罗斯福夫人嘅一个互动嘅，咁包括一啲好人性化嘅描写一个方面，咁所以呢一点我觉得几有意思嘅。有意思唔系净系你入戏院去睇嗰套戏，而系话嗰套戏咧，其实佢等于系映照紧三个时空嘅。第一个就系历史嗰个时空啦，第二个咧就系我哋睇嘅嗰个时空啦，第三咧就系其实佢制作嗰个时空咧，嗰个美俄嘅关系或者美俄乌嘅关系咧，其实喺嗰套电影嘅制作上边系有呢啲点滴嘅，就好似当年我哋去睇即系千禧年代嘅嗰套珍珠港嘅时候咧，入边系会有某一啲嘅石环节咧，系去表现即系中美曾经系盟友啊，咁所以你如果摆喺今日嗰个时空，无论系珍珠港佢要重拍，或者系呢个追击309佢要重拍咧，入边所描写嘅嗰个美俄或者美中嘅嗰个关系咧，我相信咧就个味道都会好唔同啦。咁就系嗰套戏就令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嘅地方。 即系你讲紧嗰个穿梭轰炸咧，系太平洋战争嘅一个特色嚟嘅。 嗯， 就系美军佢喺逐岛呢个夺岛战争当中咧，系要接近到日本本土先至。使到個轟炸機的航程可以炸 然後又翻轉頭個行情都夠，咁呢個係要打到天靈島先得噶啦。 嗯， 啊，喺呢個之前咧，美軍航母艦起飛嗰啲機，或者喺關島嗰啲咁遠嘅地方炸完日本以後咧，係冇可能再翻轉頭嘅，所以佢就會飛入中國大陸嘅沿海，主要係浙江。咁你佢正頭先所講嘅，即係中國人嘅遊擊隊去救援呢啲美軍嘅跳傘嘅或者壁降嘅機師，係兩方面都有嘅。但係大家有一個錯覺，一講遊擊隊就共產黨，其實唔係嘅。根據記錄咧，國民黨嘅遊擊隊係取得過殺死四個日軍大將，四個大將，即係包括有一個叫做大國嘅南方總司令，南方軍總司令，佢係坐一架好輕型嘅飛戰鬥機飛過呢個中國嘅廣東中山縣嘅上空嗰陣時候，俾一個高射炮係好渣嗰啲三七炮。就擊落嗰、那個就是國民黨遊擊隊，即係高射炮當時已經算係好高科技嘅啦，但係佢三七炮打唔到幾高嘅，兩三千米目視啊，啊嗰陣時邊有雷達啦？咁但係大國以為呢度係佢世界啊嘛，咪照低飛咯，所以咁打落嚟。咁、 嗯、 你話嗰個穿梭咧，佢係個航程唔夠，佢只能夠一入咗中國大陸啊跳傘啊或者呢個壁降啊咁樣。其中有幾十個呢啲美軍係救起嘅，咁啊到戰後咧，大家都翻嚟，你話去共產黨嗰度感謝又好，去國民黨嗰度感謝都好，當時咧就係、是、中美係即係鐵血盟友啊，嗰陣時可以講，所以許經理講呢個三個時空咧就好有意義，哪怕係今日呢個俄烏戰爭打緊。大家都去歷史嗰度去揾呢個依據啊！即係憑乜我打你，或者憑乜我唔俾你打？大家都去抄歷史。咁所以我哋即係而家坐喺呢度講翻歷史咧，亦都係即係呢個意思，就係大家唔好忘記歷史係非常之複雜嘅。頭先兩位所講嘅電影咧，其實唔夠時間鋪開嘅啫，佢嗰啲背景。即係外痕交集啊，可以講係。你如果講歷史上有同你血肉相連，有時咧就即係水溝油，係完全唔同嘅。所以今天嘅呢個有關呢個克里米亞戰爭咧，以後我哋仲有得睇，到底係即係烏軍反擊攞翻呢個克里米亞，定係？仲要留翻一個塞亞斯多波爾唔攞，因為呢個係你哋講緊四月廿四號啊嘛。 嗯， 你或者講緊係2014年啊嘛。咁嗰個塞亞斯多波爾係一直都係俄羅斯、沙俄、蘇聯又俄羅斯佔住烏克蘭獨立咗以後，都係即係以租借形式好平嘅啫，幾百萬美金貨仔。但是那裡人口相當多的，塞亞斯多波爾幾十萬人的、嗯、所以這個問題呢，我們以後找時間再說啦、啊、那麼、明晚呢由這個岑日飛、詹益光、馮天樂三位呢就講這個明史三奇案、啊、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個挺擊、一個紅丸、一個義工案，咁啊，大家睇到基哥而家喺度啦，那些年啊，听好歌啦，之后最后咧，我听完土耳其歌、德国歌，听苏联歌，《神圣的战争》。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